你好，我是齐永强，为你带来学人新闻。政府将在锦爽充当临时疏散中心的学校中按顺序来确定地点，新建白初礼堂，用作安置睡在灾民的永久疏散中心。副首相达特瑞德的阿玛在哈米蒂指出，这项计划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拨款推行，计为了确保被疏散的灾民享有更舒服的设施。不过，其并无透露新建永久疏散中心的地点，只讲明永久疏散中心将交由校方管理，在非水灾时期可以提供便学生使用。另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特瑞南斯苏克指出，该部已经斥资61.5万人民币的购买粮食，以送往受水灾影响的住宿。南斯表示，该部也接发国家福利基金费50,000人民币的捐助。由于捐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国家福利基金费捐款。同时，教育部长法利纳西德指出，529名受到水灾影响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将被安排在3月16日补考。补考生分别来自尤佛、彭亨及萨拉耶。他提到，虽然教育部已经安排建议让受影响的考生补考，不过该部仍然会继续观察，希望天气有好转，避免再有考生受到影响，或者有更多科目或者日期需要补考。观察焦点，通信及司马部长法米法修指出，政府将持续努力扩大全国的网络覆盖范围以及提升网速。据说目前全国只有大约3%的人口购买土地区无网络覆盖，政府已经作出的努力包括提高通信网络的容量，提升现有设施的能力，以及兴建新的通信塔。此外，政府也专注在发展和提升乡区和内陆地区的数码设施，以确保全国都能同等享有科技和网络。财政部第一副部长达特瑞阿玛马斯兰指出，政府需要修订和陆路交通局前限有关的法令，以避免采取法律行动对付改装的外国车，以解决国内补贴柴油批流的课题。其透露，外交指示同首相达特瑞阿诺伊布拉欣提出建议，要修订相关法令，让陆路交通局的执法行动能更有效，以遏制使用改装车进行柴油九时法通的问题。8%非主非干同其他7干联合主办学习客家话线上课程。接下来一起来听下8%非主非干非长陈添才分享联办客家话学习班的缘由。 上个月的客家话学习班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好多客家人不要讲客家话，尤其是好多年轻人，所以客家话在我们每个客家人都必须要讲的。那一次我就行起由来自香港的刘金发教授总结熊博士来教导我们，他们两位都是对我们客家话做出好心意的研究和推广，对我们客家话做出好大的贡献。 客家话学习课程将从3月8日起开办，时间是每个晚上8:30，免费报名。想知道任何详情可以联络陈友祥，电话号码是0162687868，0162687868。国外方面，伊朗女学生跳脱事件延续延烧，当局五号指出已经有52所学校遭跳脱。伊朗媒体则报道称有60几所学校遭跳脱。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自2021年11月十一派新省库姆发生学校内中途事件以来，伊朗30个省份已经有21个省的学校出现疑似中途案例，而且差不多都是女子学校。目前仍然无查明造成中途的原因，或者跳脱者的身份。以上的 RTM 学院新闻，还有陈志斌编辑。